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唱完以后，纵贯线即将走入历史。那么各位目睹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大团圆，很开心有这样的一年，我们今天的结束当作一个开始，继续加油，我们一起出发。